我说其实我们的那个打碎用啊，像什么杏仁桃仁，你在酸枣仁，什么麻子仁，你在药房买它几乎都会有一点，有一点大的人都会打碎嘛，因为人里面有油，如果你不打碎就煮不出来嘛，啊，所以这是一个一般的习惯了啊。那比较好的药局就帮你把五味子打碎，这样子的话药性会比较煮得出来。那有些药局五味子是没有打碎的，那你就请他帮你打一打，因为这样会比较药性比较油。那至于说五味子啊，有分成北五味跟南五味啊，那基本上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北五味的效果比较好一点，就用仲景方的话北五味的效果比较好。那当然有一些一般的这个说法啊，会说什么补虚劳用北五味比较有效，然后呢治咳嗽用南五味，不过用仲景方没关系啦，就都用北五味好了，效果还不错。那五味子呢，它治的虚劳呢，这个补虚劳这一点，就是有一种咳嗽是会用到五味子，但如果那个咳嗽有发炎或者有痰数在里面，用五味子不见得好啊。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要用五味子的话，你不可以有那种痰，有那种热痰纠结在里面。那如果你里面有热痰纠结的话，你用了五味子啊，它的那个身体会受伤啊。那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另外一点用五味子要注意的就是啊，比如说历代会用五味子治的咳嗽，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人在黄昏的时候会咳几声的那种咳嗽，因为中国人好像会认为黄昏的时候是肾脏的时间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到了黄昏的时候特别会咳，代表你的肾很虚，到了那个时间收不住气，那样子的咳嗽如果不夹痰跟热的话，那可以用五味子这样子。那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呢，我们大概会知道，那仲景方来讲，就是仲景方的世界来讲，就是脉要不沉，然后呢有咳嗽啊，那这样子可能是比较适合用到五味子的啊。这是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认识这味药，只是从这个角度啊大概看一下。那这个比如说你说咳嗽的那个气向外冲，你用五味子把它拽下来，那喘的那个气向上浮，你用杏仁把它降下来。那我们之后会教这个小青龙汤之后的后续用的方，比如说像是张喜纯的从龙汤之类的，那种是治疗小青龙汤治气喘之后的辩证，因为气喘病其实又比这个咳嗽要虚，就是它底子上是比较虚的。那气喘病它用了小青龙汤之后，用了有麻黄的药之后，那个人就会变得更虚，那这个元气整个都散掉的话，那个时候张喜纯是用龙骨牡蛎来收，那为什么不用五味子？那其实同学如果将来我们教本草教到龙骨牡蛎的话啊，会比较能够理解，就是五味子是有这一团气在往外跑的时候，五味子把它收下来挡下来，但是如果你的气是很虚的，这样的涣散的，这样的飘离开的时候，那是龙骨牡蛎比较行啊。就是大概这个不同的能量状态有不同的药在对待它，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关于五味子啊的这个细心干姜五味子结构，在小青龙汤里面的用法呢，就像我讲义后面有放，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要看方，我们只是要说一个概念，就是在讲义后面我有给这个父亲主一个治痰咳嗽的痰的方，那父亲主他就把这个咳嗽的痰分成出病之痰跟以病之痰跟久病之痰三种来医，那这其实在临床上是还算是蛮有意义的啊。就是一开始感冒咳嗽的时候，那个痰呢，父亲就说那个时候痰你就治肺里面的痰就好。他说如果你咳了一段时间还没有医好，那你就会知道这是因为你的脾太虚啊，所以这个水分代谢不掉，所以水分代谢不掉呢，它就一直让你继续有痰产生出来。那所以这要接下来就要治脾，但如果脾也治好了，这个人还是有痰还是咳的话，那代表你的水分代谢不良是肾脏的问题了，所以你要治肾，就它有这样一个结构的论点。那这个论点其实在小青龙汤这个方剂里面是有意义的。怎么讲呢？就是凡是一个人他感冒会容易变成小青龙汤症， 那就代表他身体里面本来就是一个水毒体质，就是他本来身体的水代谢就很不好，所以才会这里有积水那里有积水，然后一感冒就变成这样子。那本来身体就会有积水的体质呢，他这样的体质大概就是一个所谓的，如果不是真武汤症的话，就是一个理中汤加半夏的症，就是那种脾胃的这种水代谢不良，或者是肾的代谢不良。简单来讲，用真武汤症来当一个主轴来想，就是所谓的脾肾之阳都不足的状况。那一个人的体质原来就是脾肾阳虚，那你用了感冒药啊，比如说用了有麻黄或怎么样，其实在治咳嗽的过程里面，这个药物很可能会让你的，就是你的原来是肺里面有痰饮，对不对？但这个肺里面有痰饮其实是来自于你的脾不能代谢水分，乃至于这个肺不断的有脏水可以供应它产生痰饮。那这个药脾能够代谢掉这个水分，那小青龙汤里面就有一味干姜坐镇在这里哦，就是甘草干姜汤在这个杂病治咳嗽，就是把这个冷的肺烘暖的，就用脾去烘暖这个肺的哦。那另外呢，这个人咳嗽啊，肺阴实啊，小青龙汤是肺里面有很多冷水，所以是肺阴实吧。那肺阴实久了之后，一定会变成脾里面水也很多，就肺阴实传脾阴实，然后脾阳虚的这个脾会克成肾阳虚，也就是咳嗽多多少少就是在治疗上面，就是一开始治肺，然后它就变成脾的病，然后变成肾的病，大家都有这个传法。那小青龙汤它的结构里面其实就有暗含，就是用干姜、甘草这一类的药去镇住他的脾，然后呢用这个五味子呢先收入他的肾的气，让他不要虚掉，所以他本身本来是有这样子的预防措施的。但是呢还到底他是一个有麻黄的药剂，所以用久了还是会虚，那虚了之后就会有一些后续的问题产生。但不要说后续，比如说我们看36页的地方哦，它有一个金匮要略里面有我们桂林古本没有的这个小青龙汤的这个条文补充之二啊，它这个地方它讲到说，金匮要略的痰饮篇，他说如果你的咳嗽是咳逆以袭不得我，就是小青龙汤主之。那这个地方啊，咳逆以袭不得我，小青龙汤主之这一条呢，在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是一个有问题的条，因为它后面就有一连串的后续变化，就是你用了小青龙汤之后就有这个副作用，然后怎样怎样怎样。那在桂林本里面呢没有后面那一串，而桂林本呢比这里多了一句话，就是桂林本的这个咳逆以袭不得我后面有加一个辩证点，说脉弦的人用小青龙汤。其实如果你能够把到你的脉是带弦脉哦，就是不是两手的弦啊，一手的，就是在肺脉这个地方，脾胃脉到肺脉这边，你觉得这个脉偏弦，大概比较能够断定它的确就是有痰饮在那边。那这样的，因为单边弦是隐脉啊，那这样子开小青龙汤就会比较对症，怕是这个人的病症跟小青龙汤没有很对到，那小青龙汤的麻黄就把它元气散掉，那元气一散掉，它就产生下面一个气上冲的这种苓桂味甘汤症，然后呢苓桂味甘汤症它再改，然后呢改到后来啊，我这里要说的是小青龙汤啊，我们用了一次小青龙汤，因为小青龙汤里面的麻黄桂枝是针对这个人有感冒而处理的，对不对？那我们往往用小青龙汤就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哎，小青龙汤用下去之后，哎，这个人感冒开始好转了，可是呢感冒好转了他咳嗽没有好啊，那接下来的后续的咳嗽到底要怎么医呢？那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后来就是说你用了苓桂味甘汤把他的这个冲气压下去了之后呢，哦，那这样冲气压低了，这个桂是能够降冲气的，所以呢压低了桂枝就不必再用了，然后就变成茯苓甘草啊，然后 这个干姜细辛五味子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呢，这个结构用了之后呢，又会有另外一个症状，是看到有痰饮，然后呢就再加上半夏。然后呢，接下来他有一个状况是那个有一点肿，那这个人皮肤有一点水肿，本来是要用麻黄来发汗去水的，可是呢，因为他已经虚了，所以用麻黄不行，所以要用杏仁，因为杏仁能够宣利肺气啊，等到气通了以后，水终究也会通的，所以用杏仁来慢慢的做，不要用麻黄。然后之后呢，又发生一个变症，这个人开始脸发红了，对吧？他的胃有热，所以用大黄来清热，这样子就是一连串的，这以后再细讲。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小青龙汤喝下去，感冒的感觉已经好了，比如说什么那个发热恶寒那个已经退掉了，那剩下就是单纯的咳嗽了，对不对？那单纯的咳嗽，你的这个桂枝芍药麻黄这些都可以拔掉了。那拔掉之后什么方好用呢？就是这一串方里面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茯苓甘草油，这样就可以去脾胃的水，对不对？然后呢，细辛干姜五味子油，这样子可以去水镇咳。然后半夏也有，就是这个苓甘五味姜辛下汤，或者后面加杏仁的也可以，苓香五味姜辛下仁汤都很好用。就如果你的的确确是维持在小青龙汤的主症的时候，就是说你吐出来的痰呢还是白白的稀稀的这样的痰，白泡泡的水水的痰，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吐出来的痰，你要有一个感觉是这个痰有一点冷嗖嗖的，就是你吐出来的时候觉得这个痰比你的体温要低，这样子你就继续用这个苓甘五味苓香下汤，这样子很好用。这个汤可以继续吃，那个痰就会越来越少啊、哦。就是从脾胃跟肺一起把痰去掉的方子。那这个是你的痰一直维持在冷痰的状态。那小青龙汤有没有可能啊？你的痰饮这个水很多，可是呢？你的肺有一点点发炎，所以变成热痰了。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很重要的小青龙加石膏汤，就是这几条上面那一块这个金匮要略里面的啊。那因为我们这个桂林本小青龙加石膏汤是收在那个月碧加石膏汤后面还是什么，就是没有那么详细。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伤寒的框架，因为金匮已经是在治杂病了，就是任何一种咳嗽了啊。那我们现在是在看这个伤寒的框架，我们会说伤寒这个，如果肺里面有寒冷的痰饮，那是小青龙汤，对不对？那如果肺里面是又干又热的咳嗽，那是麻杏甘石汤，这也可以理解，对不对？就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比较是清凉而润，然后发散邪气的。可是这两个之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中间症状？就是我有很多水的痰饮，可是我的痰饮被我的身体的热烧热了，变成热痰了。那这个热痰的征兆是什么呢？就是小青龙加石膏汤症。那小青龙加石膏汤症啊，我们看他说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哎，对了，前面那个我们刚刚讲到那一条咳你以息不得卧啊，就是如果你咳嗽的时候是很难躺下去睡的，就躺下去会咳得更厉害，那其实就是肺里面痰饮很多嘛，对不对？那如果是比较轻微就用小青龙，更严重的就要用什么石藻汤或什么的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辨证点，就是咳嗽不能躺，那这样子你如果吐出来痰是偏冷的，就用小青龙汤。那这个肺胀就是咳而上气，烦躁而喘，当然还是以咳嗽为主症。那心下有水啊，它怎么辨认呢？就是当然从吐痰什么会知道我自己有水，然后呢烦躁而喘加上脉浮，也就是标准的小青龙汤症，如果它是冷的痰饮的话，那个脉会比较偏咸。可是如果他的痰饮是热的痰饮的话，他那个脉就会被吹气球变得比较鼓上来。所以你如果是小青龙汤症，而你把到你的这个脉啊、哦、是鼓鼓的，好像吹气球不能形成弦脉，而是鼓起来的，那就要用小青龙加石膏汤。那我们实际上用石膏也不用加那么少、哦、不用伤寒论的，伤寒论写二两是有点少，那我们的话大概加现在剂量的一两也 OK 的啊。就是同学要知道，就是当我们小青龙汤症有这个肺胀的现象出现，那就可能是有什么支气管发炎或怎么样，那你要有一点消炎的药。否则小青龙汤，如果你就用小青龙汤，然后之后再转这个苓甘五味姜辛下仁汤的话，那全部都是热药，到最后你那个发炎会烧起来。所以要知道 中间可能是有小青龙加石膏汤症存在的啊，就是这样才能清热消炎。所以呢，小青龙加石膏汤呢，就是同学要记得，就是你小青龙汤那个痰如果吐出来开始带黄色了，或者是说吐出来的痰你觉得有点热热的感觉了，就是已经不再是比你体温冷的那种痰的，那你就要考虑到小青龙加石膏汤。但它那个咳嗽会有一种那个肺有一种胀的感觉，像经千经里面就讲，讲说外加这个胁下痛眼缺盆，就是咳嗽的时候这边会有抽痛的啊，那也算。所以小青龙加石膏汤啊，这是要顺便会的，因为很有可能会症状走到这个地方，那这是这一点。那另外呢，这个小青龙汤所介绍给我们的这个啊，细辛干姜五味子结构呢，在这个十方的世界呢，产生出另外一个很好的结构，就是人参麦冬五味子结构，也就是我们中医基础班教过的这个生麦散。那生麦散在这边就跟同学介绍一下，我们不用细讲，就是细辛干姜五味子这个结构呢，做了它的这个化痰止咳啊，去寒邪的这个事情。那在跟它相对来讲呢，用五味子在处理这个肺部的问题或者心脏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生脉散。那生脉散总的来讲呢，它是一个能够滋补心肺之阴，然后把元气收住的一个药，还是利用五味子，可是不再用五味子配细辛干姜，而是人参麦冬。那麦门冬是一个凉润能够滋肺阴跟滋胃阴的药，那人参又是一个补元气的药啊。那这个生脉散一开始是张元素的医学起源里面啊，讲到说孙思邈讲说五月的时候要常服五味子来补五脏之气。那这个夏天啊，因为夏天的时候人的气比较散，对不对？那夏天的人的气因为这个天气热而精神涣散，那你就要吃一些五味子把这个元气抓回来啊，就是跟这个夏天的这个涣散来对抗。那他就提出上在五味子这个条目里面，他提出说可以用黄芪啊、人参、麦门冬，再加一滴滴的黄柏啊，可以让人夏天有力气。那在麦门冬的条目里面，他就讲说啊，就用五味子加人参跟麦门冬，叫做生脉散，能够补肺中的元气不足啊。那当然，无论是张元素或者之后的李东垣，他们都说这个论点是出自于孙真人孙思邈的这句话。可是孙思邈的这个书啊，听说是出自于一本书叫做《千金月令》，那《千金月令》这本书已经亡佚了啊，所以就不知道真正的出处了。那所以我们就以张元素当做这个方的起源好了。那李东垣呢就提出来，因为李东垣是一个很会治这种所谓内伤的人啊，那他就提出来这个生脉散是能够治疗这个柱下。柱下就是好像说你被夏天的热气啊弄到你好像夏天都人很不舒服啊，这种病那就用生脉散啊。那这个至于生脉散的道理呢，我后面这个引用的医宗经鉴的这个山姆名医方论啊，也讲得很清楚啊，大家可以自己参考。那这个如果要觉得这个补气的效果不够，加一点黄芪跟甘草啊，就是生脉保元汤啊。那如果要加当归白芍就更滋阴啊，就是人参饮子啊。那我现在只是跟同学讲一下生脉散的剂量，我们剂量要照那个一方集解也可以，或者照现在另外一个剂量也可以。就是一方集解的话，就是人参麦冬都现在剂量的五分，五味子七颗啊。那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用麦冬多一点，人参呢就麦冬用15的比例，人参用10，五味子用6啊，这个很好用。那如果你是要在台湾地区用生脉散过夏天的话，我就建议用粉光参。那如果粉光参太贵，你也可以用党参，但是不要用到高丽参、辽参那种红参去，因为高丽参就太热了，你吃起来一点清暑的感觉都没有啊，所以就一点消热的感觉都没有。那粉光参我曾经也教过，你要吃粉光参的话，如果你体质很寒，你最好那个要用在生脉散里面的粉光参，你最好先吃一公克看看，感觉一下。你要确定你吃了不会身体发冷才能用啊，不然的话，如果你吃的那个粉光参会出冷汗，代表粉光参对来讲太寒了，那你还是用回党参、用回人参算了。那如果是在台湾呢？用的这个生脉散啊，就是麦门冬跟五味子都可以用科学中药。 那粉光参，如果你买到还不错的粉光参，你就照那个比例直接用粉光参的生药磨粉下去就可以了，就是不必再浓缩了。就粉光参做成科学中药也不见得多好用，就直接用生药粉，因为粉光参补气的效果是不错的。所以那这个就这样子用下去啊、哦，那我常常说参麦散是可以吃的冷气机啊、哦，就是你吃了参麦散，你看到别人就在挥汗如雨，你会觉得哎，天气有那么热吗？啊、哦，就是夏天可以挡两个钟头啊，就吃一次可以挡两个钟头，每次吃那么1.5克就可以了。那麦冬跟五味子那个现在的科学中药，我觉得是那个庄松荣这个牌子的麦冬跟五味子最美味啊、哦，就是药效很足，所以不妨用那个牌子的。那我们也讲过粉光参，你也可以去批一些粉光参的参角来用啊，那效果也还可以。那参麦散呢，它是能够巩固这个区块的气，就是滋心肺之阴，让它气不要散掉。那五味子的那个抓住元气的效果还是在的，那这一块气不散掉，让人参麦冬的效果都凝聚在这边的话，比如说什么你要做运动啦，或者游泳啦，你如果做运动之前吃了参麦散，你原来坐半个小时就会喘的啊，就会坐不动的，你吃了参麦散就会觉得哎，一个小时我还撑得住啊，就是它补充你这两个小时的心肺功能哦，很厉害哦。那如果是参麦散的话，我记得高山症就可以用，比如说从前跟家人去九寨沟的时候，同车有一个太太就发高山症，然后我就给她1公克半的参麦散，就5分钟就好了，它就真的可以让我们人的这个心肺功能得到补强这样子。那还有就因为参麦散能够收束心肺的能量哦，所以后来现在也用在什么小孩过动儿啦，什么老年痴呆啦，就是要稳定这地方能量，让这个心力能够集中。但如果像我们张仲景的方剂，如果你用了小青龙汤、麻杏甘石汤、麻黄汤，吃了之后开始心悸了，就是他那个心肺的那个能量散掉了，那用参麦散也可以救回来啊。参麦散可以用来当做一个收束住我们心肺之阳、心肺的阳气的一个滋阴药。那参麦散呢，在这个我们有时候生病啊、哦，什么病都好了，然后呢剩下来就是最后一点点是一种干咳，就是病已经好了，可是就是偶尔咳一咳咳一咳，老是不能够断根。那个时候参麦散搭配补肾药是蛮有用的，就是比如说8味地黄丸加上参麦散，或者是真武汤加上参麦散，对于这种咳嗽最后的断根是很有效的。像真武汤加参麦散，像有一些人的咳嗽是，尤其是女性同胞，她是咳的时候会漏尿的，那你就知道这是肾虚的咳嗽啊。那你就可以用参麦散加上真武汤，这样子可以让那个肺得到一个保养，然后慢慢恢复他的身体机能。那当然呢，如果有一些严重的咳嗽啊，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咳嗽，比如说像 SARS 对不对，你会怕那个人最后是肺部纤维化，那参麦散加真武汤这类的结构也是可以用来挡那个肺部纤维化的方。那当然真正的肺部纤维化中医叫做肺微，就是肺微缩掉了，那代表性的方是张仲景的炙甘草汤，那是最滋阴的药。只是炙甘草汤当然是最好的药，可是你每煮一次炙甘草汤你会心痛，因为地黄要买那么多，然后酒要放那么多才会好用，就炙甘草汤要有效你要煮到那么完整的一锅，那个要煮一锅完整的炙甘草汤要几百块啊，就会心痛，所以就干脆就用参麦散，就是也有一定程度的有效度，但是成本上就比较降低一点啊，就是大这样的感觉。所以啊，用来保护肺的话呢，参麦散就是在这个就是一个十方里面创造出来的蛮好的结构啊，这些结构。那至于说我们在用小青龙汤呢，有一些后续要用的方，比如说从龙汤什么的，那是另外一个路子，就是关系到我们下次再讲的这个小青龙汤治疗气喘的那个路子要怎么做。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小青龙汤啊，我想我们一般大陆上面的经方派的研究者呢，都会觉得说小青龙汤用了之后，你要继续去痰止咳，你就不要用小青龙汤，你就用苓桂竹甘汤来接替啊。 就是因为苓桂竹丸汤是一个去疗这个胃有痰的痰饮的一个方法，所以他会，我会觉得这个方法是可以的，但是我心里面觉得只是到可以，就是好，但是不能叫很正确。因为苓桂竹甘汤治疗的那个痰饮哦，它是比较是好像你的这个胃哦，被痰饮塞在组织里面，就是你的胃在水肿的那种痰饮。可是小青龙汤治的那个咳嗽，它那个痰是已经渗出来在肺里面的，就是渗出性的。所以苓桂竹甘它的好处是，它可以让你的脾胃不再制造新的痰。可是对于那个已经渗出组织外的这些痰饮哦，其实苓桂剂的效果没有说很好，所以才会有用了苓桂味甘汤之后就更咳那种条纹出现。所以我才会比较建议说，你真的要对待那个直接促使你咳嗽的那个痰，那还是用那个苓甘五味姜辛下仁汤比较有一点意思，就是它比较能够对付到那个渗出性的，就像小青龙汤在临床上常常用来治疗渗出性修磨炎啊，就是它的主病的位置到底还是有点不一样。这一点点的不一样在这个地方本来是可以不要计较的啦，因为那些药吃下去病只要用了对药都还可以感到病在好转。但是呢，这一类的这个痰饮到底在组织在哪里，哪一种痰要怎么去，这个问题等到教到什么半夏泻心汤的时候就要稍微仔细一点，否则的话那些像泻心汤之类的药就会很难用得顺手啊。所以一些治病的层级，我说过我们将来如果教到了那个麻杏甘石汤以后，我们这个课程就会分一部分的时间去教咳嗽篇。那教咳嗽篇的时候，对于每一种痰在哪里，怎么造成咳嗽，那就有很多要细部划分的、那应该会，我觉得学起来是蛮好玩的啦。那像这个小青龙汤的这个我看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下次再讲哈，小青龙汤的加减哦，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加减小青龙汤的时候有一些功夫啊，那是大概下次来跟同学讲这些实际上小青龙汤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那我们下一堂课就是把小青龙汤要注意的一些事情讲完，然后小青龙汤治喘气喘的事情讲完，然后还有一味药叫做瓜蒌根，我们把它讲完。那剩下的时间我们把那个桂枝加葛根汤跟葛根芩连汤的议案上完好不好？所以下次麻烦同学带一下议案的讲义啊，就桂枝加葛根汤有两个地方的议案讲义都有，然后还有葛根芩连汤的议案讲义，就麻烦同学带一下啊。那我们就下堂课再见。